第23集，收拾完器械，又跟着做了一个小时的后期精修，许岩出了公司。老实讲，他并没有准备好重新工作，这次完全是被推着走的。他没想到许年的动作那么迅速，也没想到陆森会那么轻易就答应带他，但眼下这个机会太难得，是他喜欢的事儿，怎么都得拼一拼。想到这里，许岩拿出手机给许年发消息：“ 年年，哥爱你。” 车停在露天停车场，许岩双手插兜，慢慢悠悠地走过去。还有半个月就过年了，这周末非要回家一趟不可。许岩在大部分事情上都不犯怂，唯独对父母是真的有愧。明明当初有更好的解决方式，他却年轻义气地选了最糟糕的一种。停车场里只剩零星几辆车，许岩走到车旁，隔着三个车位看见汤韵妍的背影。他对面似乎有个人靠在车边，两个人正在说话。许岩还在犹豫要不要打招呼，听见车子解锁的声音，汤韵妍正好转过头来，许岩朝他挥挥手：“ 何老爷，我下班了，路上小心。”“ 今天辛苦了。”“ 没有没有。” 许岩话还没说完，风吹起汤韵妍的围巾一角，他身后的人便若隐若现地露出小半张脸来。虽然许岩不想承认，但他确实很悲哀地发现，可能沈直烧成灰自己都认得。沈直原本靠在车边，听到许岩跟汤韵妍打招呼时，他怔了一下，站直身子，下一刻他们就对上了视线。然而许岩只停顿一秒就上了车，沈直甚至来不及看清他的脸。“ 应该的，那我先走了。” 汤韵妍回身看见沈直微怔的表情，目光紧随在许岩驶离的车上。他多聪明的一个人，正如当初他早就预料到沈直这种人永远没可能交付出爱一样。“ 我说你怎么突然来了，你可没告诉我你男朋友就是我同事。” 沈直的手下意识放在车门把手上，但汤韵妍发现他其实整个人处于一种无神状态，像一台精密的仪器突然宕机，走入一个 bug 程序，那种停滞的感觉。“ 可追上去吗？不管你们之间出了什么问题，现在最应该避免的是产生其他不必要的误会。沈直，我猜你这几年在感情里已经被纵容到了一种地步，你被宠坏了。”“ 我不知道。”“ 你不是不知道，你只是习惯了。” 汤韵妍干脆替沈直拉开车门，把他推进去。“ 开车小心，市区有限速。” 许岩慢慢开着车，脑袋里回想着刚刚看到的情景。冬夜，寒风，路灯，俊男美女，任谁看了都会觉得那是电视剧的程度。汤韵妍回国不过一个多月，那么恰巧自己正好从沈直身边滚蛋，就好像老天特意为走失的有情人排除干扰，要他们再续前缘。许岩盘算着，现在沈直终于等回了自己的妍妍，下一步就该因为不肯订婚而跟家里闹翻。多狗血的剧情，放8点档里恐怕能拍上40集。他哼着不成调的口水歌，往后视镜瞥了一眼，发现有辆车一直跟在后头，亮着灯看不清牌照，但车子他认识，沈直的。不知道是什么状况，也懒得想。许岩稳稳地开着车哼着歌， 一路严格遵守交通规则，到了小区门口。沈直的车还在后面跟着，紧接着一起开进了小区的地下车库。那保安室简直是摆设，来了车就放行，看也不带看的。但毕竟旧小区，不能要求太高，理解。许岩在车库里左绕右绕，绕到了自己的车位，停车，熄火，开门下车。车库空旷安静，沈直也下了车，隔着一条通道看他。许岩蹲在地上系鞋带，系好后他起身朝沈直走，眼睛紧盯着他的脸。沈直的喉结很明显地滚动了一下，因为不知道许岩要做什么，所以他只是站在那里。许岩走到他面前，拿出手机按了几下，举起来。沈直看见通话界面上面明晃晃三个数字110。 车载摄像拍到你一直跟在我车后面，我拿着视频去派出所，说你尾随我也算是证据确凿。虽然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，但我不喜欢这样。 尾随，多新鲜，沈直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讽刺？他的脸色很明显僵了一瞬，沉默片刻，突然伸手拿过许岩的手机。 许岩，我们谈谈。 沈直，手机还我。 许岩用和沈直相同的语气语调开口，他什么都不想谈。谈话意味着剖析，意味着暴露。他曾经傻兮兮地把真心全部都摊开给沈直看，几年过去，扔的扔，踩的踩，浪费的浪费，忽视的忽视，被来回践踏过几遭，许岩终于知丑怕痛。现在他要收回，哪怕所剩无几，他也要彻底收回，绝不再现眼。他也不想猜沈直跟来的原因，反正猜来猜去都是一地稀碎。许岩在过去已经被现实浇了太多盆冷水，虽然还是没学会游泳，但至少可以适当给自己加个救生圈。命要紧，心就一颗，能少受点伤就少受点伤吧。沈直把手机锁屏，手往下垂在身侧，没有任何要把手机还给许岩的意思。 我没有要订婚。 你当然不会订婚，因为唐云岩回来，你要选择自己的真爱。那关我什么事？你是想看我感激涕零还是欣喜若狂？给我10万，我都演给你看。 许岩这副样子简直令人匪夷所思，似乎完全不关心也不在意，哪怕嘴角挂着笑，眼神也是冷淡的。沈直突然觉得胸口空了几秒，好像有什么在往下沉，在流失，可是抓不住。因为抓不住，所以没有办法去确定那到底是什么。 别这么看我，你知道的，我们天蝎座都比较无情，谈不了感情就只能谈钱。 你不是处女座吗？ 沈直看着他说，像好学生在理智地纠正一个错误答案。这个回答完全是意料之外，就跟科教纪录片里突然穿插了几秒猫和老鼠那样。许岩都愣了，沈直竟然还知道自己是什么星座。但现下也没心思琢磨这个。 我上升星座是天蝎，不行吗？手机还我。 许岩。 沈直又叫他，眉头微微蹙着，似乎不知道要拿这样陌生的刺猬似的他怎么办。四面八方都是刺，紧蜷成一团，警惕又倔。许岩什么时候这样过？他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不求回报般地释放爱意，好像永远耗不尽，现在却翻天覆地消失得干干净净，回想起来不过就是一夜之间的事情。 沈直。 许岩再次以同样严肃的语气回复他， 你今天要是能说出一个跟我到这里的理由， 我就考虑跟你谈谈。 他猜得一点不差，甚至说不出来。那句只是想见你，在齿关狠狠地撞了几下，还是说不出口。沈之自己都无法解释为什么一出公司就着了魔似的开车直奔这里来，途中还挂断了十多个来自母亲的电话。他隐约记得前两天孟雨婉让自己今天留出晚饭时间，助理也提醒过他，可具体是什么竟然完全没印象。二十多年以来他第一次这样不记事，就发生在许岩离开的这一个多月里，好像一切都被打乱，秩序全失。 说不出来，那我替你说，因为你不甘心，不甘心被缠了自己好几年的人抢先说结束，你也不习惯，你想起了我的那点好，然后觉得自己不习惯没有我对你好，仅此而已。我承认，你如果想齐人之福，完全有这个资本，但不好意思，反正我不奉陪。你开一个多小时的车来到这里，别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，很没必要。我不知道到底怎么说你才能相信，我们真的结束了。我不会再烦你，不会再纠缠你，你要跟谁订婚跟谁结婚也不关我的事。 许岩感觉自己的心脏正在以一个岌岌可危的姿态高悬起来，这时候哪怕软化半秒就会炸裂，所以只能强硬到底。 如果你要我的命，我可以眼睛都不眨地送到你面前，过去现在以后都是这样。但沈直，我真的不喜欢你了。 他知道沈直听得清清楚楚，可他还是看着他的眼睛重复道， 听见了吗沈直，我不喜欢你了。